既因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藉着神活泼常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